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番外第十一集，邓破家的怪事。邓家为了邓破小叔的案子四处奔走，还不敢让邓破的爷爷知道，生怕老人家受不了这打击。原本邓破人在外面读书，家里没让他分心，直到邓破中途改变行程，先决定回家一趟，才得知到这个消息。诚然，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凶杀案，监控也有了，证据确凿，无可辩驳。那天夫妻两人正在外面吵架，乃至邓破的小叔一激动打了妻子一巴掌，都被监控与路人看见。回到家里更激动，乃至动手杀人，动机也都具备了。但邓破的小叔从头到尾都不肯承认杀人的罪名，情绪激动根本不似作为，可谁又会假冒他去杀了他的妻子呢？邓破跟着他爸和邓家的律师去见了他小叔一面，回来想越想越不对劲。正好这时看朝生问他借钱，邓破不由想起了火车上遇见他的那一幕，他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会不会小叔也中了幻术，把小婶当成了什么怪物，因此错杀了。 看朝生虽然经常胡闹，但偶尔还是有靠谱的时候。听罢来龙去脉，思考片刻， 如果真像你所说，有人能用幻术驱使别人去杀人，那他的幻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除非你小叔得罪了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否则人家不会小题大做这么对付他的，可能性不大。 邓破听了这话，更把看朝生当成了救命稻草了。 未来师父，你可要救救我小叔啊，我太了解他了，他可能脾气上了会动手，但绝不会杀人，更别说挖心挖脑了，这简直是变态杀手啊。这会不会是有人假冒他作案？你要是肯帮我，我一定当你的提款机，啊，不是，当你的徒弟。 切，我也就是看你根骨还不错，想看能不能像老大那样培养出另一个冬至而已。说到底你也就是个普通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破案有警方在啊，这么严重的案子警方肯定也会谨慎排查的，不可能冤枉他。 可问题是现在监控视频拍得很清楚，连人脸识别结果都显示是我小叔，现场指纹也都还在。虽然有疑点，但我小叔自己又说不清楚。未来师父，你要是能帮我这一回，别说要收我当徒弟，我们全家都会把你当菩萨供起来，保管每天三炷香，绝对不漏啊。 那行吧，我给你过去看看。 邓破感激不尽，虽说看朝生的外形和形式都充满了不靠谱的风格，但邓家律师也有了，警方也都在破案，邓破想尽一份心力，而看朝生就是他唯一的希望。看朝生送章鱼离开之后，就准备在淮安吃喝几天再回去，现在倒也方便，直接把邓破约出来，让未来的徒弟给他安排住宿和三餐。于是就出现了看朝生叫了一桌子菜大快朵颐，而邓破坐在旁边愁容满面的情景。 你饿了不止三天吧？ 没有啊，我刚吃了早餐。 看朝生也不抬头，一边吃还一边玩游戏。邓破抽了抽嘴角，开始怀疑自己让他过来帮忙的决定是否正确了。 还愣着干什么？把案子详细跟我说一遍。 看朝生终于抽空白了他一眼，面对面交谈方便许多，邓破也有闲暇理清思路了，补充了一些之前在电话里来不及说的细节。看朝生听着听着就皱起了眉头。 等等，你说你叔不知道在自己老婆被杀期间自己到底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对，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说自己当时迷迷糊糊的，好像开车去郊外兜风，等回过神来就已经是两个多小时后了，当时他也没多想，就直接去了俱乐部。 听起来像是杀了人之后的借口啊。 哎呀，警方也这么认为，但我叔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自己杀人。唯一的疑点是，监控上显示他回家时穿的衣服跟后来他在俱乐部被捕的衣着是同一套。如果他真杀了人，衣服上肯定会沾血，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而且如果我叔明明知道别墅外面有监控，怎么还会留下把柄被人看见呀？ 很好解释啊，他同样的衣服可能有两套，而且一时冲动杀人的话未必会去顾及监控那些。 邓破双手合十的朝他拜拜。 我妈觉得我叔可能中了邪，正到处找大师看呢。但我觉得那些人都比不上你，哎呦，帮帮忙吧，未来师傅。 看朝生把手上的凤爪啃完，舔舔手指，意犹未尽道：“ 哎呀，这种查案的事情我不在行。” 见邓破露出失望的表情，看朝生才慢吞吞地加上下一句：“ 不过我可以叫在行的人来帮忙。” 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呀？这一起一伏，很容易让人得心脏病的。 这样吧，你先带我回去看看，最好能见到你叔，不然能去凶案现场转转也行。 凶案现场肯定被封锁了，我叔倒还好，回头让律师陪同，可以去见见。 嗯，见过之后再说。 回到家时，邓破的妈妈正在招待一位贵客，对方一身道袍，表情冷冰冰的，见了邓破也没什么反应，视线落在了邓破身后的看朝生身上，反而定住了似的。邓破的母亲没留意到这点异样，见邓破带了个小孩回来。 哎，这是你朋友的孩子吗？ 妈，你是不是要去看小叔啊？ 啊，对，我正要请常道长一起去见他。对了，忘了跟你介绍了，这位常大师啊，修为高深，我托了朋友才请到他的。来来来，快来跟道长行礼问好。 邓破看着对方二十几岁，跟自己差不多的年纪，面色有点古怪，那声道长怎么都叫不出口。一事不凡二主，看朝生要是知道邓破他妈请了别人来帮忙，换作平时可能早就跳起来了，但现在他却同样盯住那位道长。如果有熟悉他的人在这里，还会发现看朝生浑身寒毛竖立，俨然已经是戒备与即将发起攻击的架势。这是所有生物遇到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力量存在时的必然反应。邓破终于发现两人四目相对，一言不发的异样。 你们认识？ 我不与妖类为伍。 你哪个山头冒出来的？ 哼，这年头能化形算不错了，可惜道行不怎么样，年纪也小。你家没大人管教吗？怎么就敢随便跑出来招摇撞骗？现在马上离开，我可以当作没看过你。要是敢胡闹，别怪我把你收回去做蛇羹。 这年头江湖骗子不少，但看朝生没想到邓家这么幸运，随便一找还真就找到了有个几分道行的厉害人物。但是这人一开口就招人讨厌，居然还识破了他的真身。看朝生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就朝对方抓去。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